第131集，庞贝博士。听完龚应贤的描述，庞贝博士低头看着手里的资料。 就是这枚面具， 那是从紫燕的视频上截图下来的照片，清晰度非常高。这副鸟的面具呈深灰色，有些特征被故意夸张，比如一个非常突出的巨大的喙，两个眼眶又大又圆，但却没有羽毛，整体看来有一种超现实的怪诞，不是以任何真实的鸟类为原型制作的。 我们调查过这个面具，市场上没有类似产品，也没有在任何艺术创作里发现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。 视频里能看出是什么材质吗？ 石膏， 3D 打印机做出来的。 也就是自己建模制作的。 对，但当年可没有 3D 打印机，如果要做这样的东西，必须去工厂花费非常高的价格做建模和制作，这也是我怀疑面具真实性的一个原因。 手工雕刻呢？ 当然可以，但是意义是什么呢？如果仅仅是为了遮挡面部，商店里随便买一个面具不就行了？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制作这样一个面具？除非这个面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，比如是组织的图腾之类的。 但你们在全网都没有找到类似的形象，这不符合纵火癖的心理特征。纵火癖在现实中压抑不满，只能通过纵火表现自己的强大的懦夫心理。如果这个面具真的那么重要，整整19年的时间里，一定会有人忍不住展示它。一方面是炫耀自己的杰作，一方面是向同类获取认同。 我也这么认为，所以我愈发怀疑这个面具的真实性。换个角度想，如果这个面具是紫燕临时做出来的，那么一切反而容易解释得通。 所以你认为你当年看到的并不是这个面具，但紫燕给了你心理暗示，让这个面具跟你记忆中的结合了。 不是记忆中，而是想象中。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真正记起面具的具体样子。 对，你当年跟我提起面具的时候，我引导了你很长时间，但你描述不出面具的具体颜色、样式、特征，只知道那是一个鸟的面具。因为你当时只有十来岁，而这段记忆发生在六岁，我一度质疑过这段记忆的真实性。 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。 但你坚持确实见过这么一个面具，所以我帮你做了深层催眠，你重返现场证实了这一点，致使依然说不清楚面具到底长什么样子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仁义看着那张照片，感觉这面具有点像什么东西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。 这是很正常的，你当时受到了非常大的刺激，比起其他缺失的记忆，一个只看过一眼的面具想不起来太正常了。我一直没有把面具当作你的治疗重点，而且频繁返回现场不可取。如果不是你一再要求，我是不会同意那几次催眠的。 那几次催眠很必要，帮我回忆起了很多东西， 但是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 龚应贤就没把这句危险听进耳朵里。 所以我想， 不行，我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你还要求做深度催眠，我就不回来了。 仁义惊讶地看向龚应贤。 博士，案情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这半年的时间我又得到了很多线索，现在回去我一定能比以前收获更多。 我给你做过三次深度催眠，第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和第三次我都是在你将近崩溃的时候把你拉回来的，之后你都恢复了很长时间。你伤了惊吓之后， 都里意识和警戒性都变强了。潜意识里对外来者会抵抗，加上你现在求真心切，我担心催眠的时候会发生难以掌控的事情，我不能冒这样的风险。 即便是危险，我也必须试一试。抓到紫燕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，他逍遥法外一天，无数人的生命财产都将受到威胁。 应贤，你应该听医生的，我觉得你太心急了，这又不是唯一的办法。这段时间不是一直有进展吗？ 我不能不心急，因为生命受到威胁的所有人之中，你排在第一梯队。 应贤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是你的医生，我既要负责你的安全，也要遵守星意规范。现在我没办法答应你的要求，但你会活在现场是一种极端的手段，如果我失手了，你就会在记忆中被痛苦和绝望撕成碎片，这十几年的治疗可能就前功尽弃了。 龚应贤沉着脸低下了头。 任队长说的对，这不是唯一的办法，我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做学术交流，然后在其他方面尽力帮助你。 龚应贤勉强颔首。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到这个面具上来，这个面具很奇怪，像是猫头鹰的大眼睛加上犀鸟的大嘴，据我所知没有鸟类长成这样吧。 我觉得像那种街头涂鸦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反正我看到它就觉得像某个我见过的东西，这种风格太现代太时髦了，真不像是十九年前会有的审美。 对，很年轻化，还带有一点工业的风格。 我们就假设这个面具是紫燕做的，并不是你曾经看到的那个，可这样一来，紫燕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执行人呢？ 龚应贤沉默了。 我有一种直觉，紫燕是，虽然只是直觉。我绝对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，我是真的这么觉得。紫燕在视频里说的那些话，让我感觉她有更多话没有说。 嗯，我明白。我们的犯罪心理专家在分析了紫燕的视频后，也认为她在提起当年的事实，没有心虚或底气不足的表现。这证明她对自己说的话非常自信。我也倾向于她是知情人，但我仍然认为这面具是假的。 你在看到面具的一瞬间被吓住了，认为面具是真的，是因为紫燕创造了一个基于你强烈心理暗示的氛围。在那个氛围消失之后，理性思考让你开始怀疑。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心理过程，而且真实性很高，因为这个面具在重重心理暗示的情况下依然骗不了你，那它多半就是假的。 可是啊，万一这是我的一种逆反心理呢？ 你是想说多重暗示？因为你内心抗拒，所以即使面具有可能是真的，你也要暗示自己是假的，只是为了合理的质疑它。 嗯，我现在最怀疑的是自己的记忆，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完整。 人一听这头都大了。 你确实有理由怀疑自己的记忆，我们可以不急着去判断这一点，因为现在的问题很复杂，一时解不开，可以从别的地方继续找出路。我们继续假设紫燕知情，但不知道细节。他可能赌你当时年纪小，不记得面具长什么样，所以用这个面具试探你，反正成功与否与他似乎没有什么损失。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混乱吗？当我看到面具的一瞬间，我确实有些慌张。 让你混乱，让你恐惧，这样一来他更好操控你。不过他低估了你的能力，你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。之后发生的几件事 包括包裹和烧烤店的事，都证明了子燕的愤怒。他觉得你让他丢人了，挑战了他的权威，而且白燕被通缉和烧烤店爆炸的失败会让他继续实施犯罪，来报复，来挽回颜面。我建议这个时候你们不能只是默默地查案，也应该用他的方式回击他一次。 怎么回击啊？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枚面具的意义，就把它放到炽天使上。